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给你们》。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的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正因为有着类似于证婚词的这样的歌词，所以我们时常在婚礼现场可以听到这首歌。而网络当中最火的一个视频，关于这首歌的视频，就是一个姐姐结婚，弟弟演唱这首歌，场面相当感人。而这首《给你们》收录在张宇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雨之下》里，作词是他的夫人十一郎，作曲张宇。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网友在这张专辑《雨一直下》后面写了这段文字。他说，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张宇，包括他的声音和歌，总觉得他的声音太苦而且土气。所以在他最红的时候，在那一首《都是月亮惹的祸》唱的人耳朵都听声茧的时候，我仍然抗拒他的声音和他的歌。可是就是在昨天，当我在开心网上一提到这网站，立马会觉得，哎，他写这段文字已经有一种年代感，写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第一次在开心网上听到这首《给你们》，看到词曲是他和十一郎共同完成的，再看到十一郎在他唱歌的间隙走出来和他相拥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土土的身陷后世的男子，也许才是能给女人安稳和幸福的人吧。然后他说，不是所有好看的爱情都是那么甜美，有时这种粗粗朴朴的爱情才经得起岁月的打磨和历练。然后他讲，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样的句子不用唱，单单说出来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暖心。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定是有对象感，而且他当时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是在经历了某些情感状况之后写的。他说，如果你结婚了，我就会把这首歌抄下来送给你。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人一起来分享张宇和十一郎合作的歌星。 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了你，这样的我才可以真的死心，因为没有后路可以退回去，没有让我眷恋的痕迹，没有一点余地再执意的伪装自己。把痴狂的心全部都放弃，这样的我才可以甘心安定，相爱的路从此可以走下去，可以为你割舍那段情，不再死心塌地伤你又让自己哭泣。心甘心 安定，相爱的路从此可以走下去，可以为你割舍那段心，不再死心塌地伤你又让自己哭泣。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了你，这样的我才可以真的死心，因为没有后路可以退回去，没有让我眷恋的痕迹，没有一点余地再执意的伪装自己。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张宇和他的夫人十一郎共同合作的音乐作品。我为什么会想起这样的主题？原因是前两天我在家里看北京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跨界歌手》，然后那档节目里头吴秀波就翻唱了一首《歌星》，我就想起来听他们夫妻俩创作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听完了歌星之后，我想我们应该在这时间来听猜心了。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万芳的版本。 四方五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 是在张宇还没有火的时候，他夫妻俩创作给万芳的音乐作品。后来林振强又重新填上了广东话歌词给王菲唱，广东话版本的名字叫做《如风》。这首《猜心》收录在万芳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里。在这张专辑里头还有一首歌也是他们夫妻完成的音乐作品，叫做《桂花酿》。不过这两首歌张宇在后来自己也有演唱过，而且我个人觉得相比较而言，好像张宇的演绎要比原唱来得更为精彩，或许是自己创作的歌那种情绪的把控可能更到位一点吧。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张宇的《桂花酿》。 给你一碗桂花酿，把你全世界花瓣甜得那么淡，心事多么伤，满脸是泪的我，你看也不看。为了和你好聚好散，不敢说出多悲伤，你的心已淡，我的情未断，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请你喝碗桂花酿，从此不再为你想，怕你又是我的方向，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请你喝碗桂花酿，如果你真的可以忘，不再说该谁欠谁还，相不相爱都无关，无关。 完成的《桂花酿》，原唱是1992年的万芳，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94年张宇又重新演绎的版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到网上去追问《桂花酿》是什么，网上的回答是五花八门，一时之间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我就忘了这首歌本身所演唱的那种伤感的情绪。那些我觉得不太靠谱的答案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说了，我们来挑几个我认为可能是的一些答案来分享一下。有网友说可能是一种酒的名字，还有网友说是桂花酿出来似酒的饮品，很香带有甜味，而我从第一句歌词觉得它可能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加了桂花的赤豆元宵。第一句歌词是什么？给你一碗桂花酿，碗底全是碎花瓣，甜的那么淡。我现在所生活的城市北京很少能够吃上桂花酿，所以我时常怀念在南京生活的日子，因为在南京只要你想吃随时在某个街角都能够吃上。所以这首歌在今天于我而言，它即便里面表达再多的情感，在我的耳朵里更多的只是乡愁。好，这个时间我们仍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对夫妻共同完成的音乐作品《爱情条约》。 跟着我开始复诵《爱情条约》，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复诵《爱情条约》，善意的话要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举世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条约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是张宇的成名作，1993年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用心良苦》。我觉得在音乐创作方面，这对夫妻真的是琴瑟和鸣，让人羡慕不已。从1993年张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以来，十一郎为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有人统计了一下，将近200首。他的词作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等等方方面面。细腻而又敏感，偶尔这其中还有机智幽默的调侃。所以尽管这么多年来张宇试图寻找这种曲风上的突破，尝试与其他词作人合作，但是到头来他发现还是十一郎的词作最为精彩。每张专辑当中他们夫妻的合作曲目都要在半数以上，而张宇的那些大热经典的作品《用心良苦》《雨衣之下》《月亮惹的祸》都是出自于他夫人十一郎之手，所以在歌坛也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 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爱 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爱，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来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这是张宇在1997年的音乐作品《男人的好》。有相关资料显示说，这是当年他们创作给女歌迷的音乐作品。当然，也有网友分析说，从歌词这个表现来看，说是想让每一个女人自己想清楚，她身边的那男人是不是真的好，如果委曲求全才能够过下去，要委屈自己去讨好对方才能够得到对方对自己的好，那对方就真的不是好男人，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索性放弃，自己的日子同样可以过得很好。每个人听这首歌可能感受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首歌可能表达的还是在讨好，但愿你听到的也是这种相对来说温暖一点的感受。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们夫妻在当年创作给吕方的音乐作品《只想遇到一个人》。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张宇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张宇的这个版本要比吕方来的要轻松一点，吕方那个版本更伤感。一起来听张宇《只想遇到一个人》。 那些人在我心里经过，像风来了又走，我的心满了又空，快乐后又寂寞。那些爱在我心里流过，断得像一场梦，我一个人满街走，没有地方停留。只想遇到一个人，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双眼神，可以让心安安稳稳，不再像飘荡的灵魂，一辈子浮浮又沉沉。只想遇到一个人，所以我等，相信会有一种缘分，知道谁是陪我的人，在我最慌乱的时候，有个

听这首《囚鸟》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是夫妻就一定会吵架，会有矛盾，会有怄气的时候。据说这首《囚鸟》就是张宇和十一郎他们的一次生气的见证。据说当年彭羚邀请张宇为自己制作专辑之后，张宇就处于极为忙碌的状态，他几乎每天都处于早出晚归，很少跟自己的妻子十一郎有交流。那段时间十一郎就觉得自己受冷落了，他就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等，他期待着张宇能够注意到被他忽略已久的自己。终于有一天，十一郎忍不住了，留了一个字条就离家出走了。纸条上写着：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吗？张宇回到家看到留言，他并没有发现自己老婆离家了，只是很欣喜地说：哎，这是老婆创作的新歌词吗？好棒啊。然后他就立马拿到公司做了一个调整，就创作出了这首《囚鸟》。事实证明，张宇和十一郎不仅是爱情里的最佳夫妻，音乐创作方面他们也是绝配，所以这首歌才有了这么高的传唱度和受欢迎程度。当然可能收集前的你跟我一开始一样，还卡在哎，后来呢，十一郎是怎么被张宇哄回家的这个就没有办法帮各位去求证了，你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反正现在这两口子活成了音乐圈里面的神仙眷侣，还有粉丝说见过最好的秀恩爱就是在字幕上写着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一言难尽。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努力，泪里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只是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不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念着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只是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在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再温热一起，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念成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是张宇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一言难尽》，同样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也算是张宇的代表作之一吧。另外这首歌还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地下猎人》的主题曲。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们夫妻俩在这么多年一共合作了将近200首歌，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在短短一个小时一档节目里头能够听得完整，感兴趣的喜欢的朋友自己找来听听。我只是想借着这档节目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在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找到和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志向的伴侣非常重要，但愿收音前的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和自己情色和鸣的人。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张宇所演唱的《小小的太阳》，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想一想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